弟兄姐妹平安。 平安。 今天的经文其实是第四章，传道书第四章四到六节。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，或者用新福的周报，经文印在里面。但是我念的版本是和修本和和合本，其实不太一样。所以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。传道书第四章第六节，第四节开始。这是传道者说，我见人因彼此嫉妒而有一切劳碌和各样工作的成就。你注意这句话和和合本的翻译很不一样。我再念一次，我见人因彼此嫉妒而有一切的劳碌和各样工作的成就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愚昧人握着双臂自食其肉，一掌满满而得享安静，胜过两掌满满而劳碌捕风。我转而观看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，有人孤单无双，无子无弟兄，竟劳碌不息，眼目也不以财富为满足。他说，我劳碌自己却不享福，到底是为了谁呢？这也是虚空，是极沉重的担子。让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今天在这里守主日，在这么美好的环境里面，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。就求你叫我们今天在这里忠实的守你的主日，就得着安息。也祝福今天没有办法到场，但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。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原来的意思是要在退休会讲一篇使大家得到安息的信息，但是我在准备讲章的过程之中，我自己没有得到太多的安息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也不应该会得到太多的安息。你可以说这是经文的错，因为你要安慰人心或叫人放心的经文，你通常不会选传道书。传道书有许多虚空的虚空，这或许会叫你焦虑，没有什么安息。然而我盼望今天的经文至少能够帮助我们思想人为何得不着安息。经文，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提出三个问题。三个问题就是，你是否工作？你为何工作？你为谁工作？这是三个关于工作的问题，但是你明白你是基督徒就关乎安息。基督徒认知工作和安息是分不开的，因为上帝起初创造人，就将人安置在工作六日安息一日的这种生命模式之中。就是我们明白人必须工作才得安息，工作和安息是互相定义的，而且人工作六天为要在第七天得到安息。这个模式教导我们生命，我们人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的目的是安息，不是工作。这个与世界与世俗的理解正好相反。世人以为休息好走得更远，好做工。基督徒则应该明白，我们工作为要得着安息，好得安息。以安息为最终目的的工作观才是合乎我们信仰的工作观。我会说，其实我们基督徒有很简单的工作伦理。你的工作需要帮助你积极的遵守第四诫命，守安息日。就这样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么你的工作伦理就本末倒置。换句话说，安息日规范我们基督徒其他六日的工作次序。我们工作为要得着安息，我们六日工作为要守安息日。今天的经文形容三种现象破坏这种工作以至于得安息的模式。第一个就是人有错误的工作动机，人因为嫉妒而工作。第二，人失去工作的动机就不工作。第三，人没有工作的目标，不知道为谁工作。传道者说，第四节，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舍嫉妒。这是你们刚刚读到和合本的翻译， 意思就是工作的成就，你工作的成就，我工作的成就，会引起我们邻舍，会引起他人的嫉妒。也许，但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为：我见人因彼此嫉妒，而有一切的劳碌和各样工作的成就。意思是，嫉妒就成为人努力工作的动机。这个是我刚读的何修本的翻译，也是大多数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。英文的俚语，也许你听过这个俚语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， 中文大概的意思就是排场不能够输人，或基督徒可能会说这是以违背第十诫命来激发你工作的潜能。我贪恋别人拥有的东西，因此我特别努力工作，好得着别人有我现在没有的。有些人认为这样子，这个嫉妒是合理的动机，是你可以说基本主义的动力。像你知道有一部电影叫《华尔街》的名言是什么？贪婪是好的 ，Greed is good。贪婪是好的，但是传道者说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你基督徒熟悉这个口头禅，传道者用这口头禅来形容那种没有用、没有目标的行为或者事物。传道者他并不否认工作本身的价值，但是他否决这种工作动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只问成果不择手段，因为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手段会决定我们手中工作的价值。嫉妒所激发的工作，以这样看来，再有成效，帮助你赚再多的钱，最终也没有价值，因为它没有办法帮助你达到那最终的目的。什么是最终的目的？你注意，传道者他并没有直接的说明到底什么是最终的目的，但是我们明白最终的目的总是什么？安息。传道书里面，如果你去读它的话，注意他说只有夭折的胎儿或许得着安息，所以难怪传道书读起来很消极、很负面，甚至会使你厌世。然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需要如此负面的解读传道书，因为我们有，其实我们有解读传道书的那把钥匙，就是主耶稣。所以，下次你读传道书的时候，试着把“除非有耶稣”这句话读进去。除非有耶稣，这也是虚空，这也是捕风。如果你这样子读这整本书，我想会开始比较有意思。那我们也承认嫉妒确实是非常有力的动机，连保罗都说嫉妒可以把福音传开，嫉妒可以把上帝的儿子送上十字架。或许嫉妒也激励你努力工作，促使你有所成就。也许你会说你不嫉妒，但是你会比较。其实你想比较，只是比较有礼貌的嫉妒，或者你没有妒火焚身好了，但是你会害怕，你比别人更努力的打工，努力的工作，因为你害怕被别人瞧不起，你恐怕比不上人家。你看得出来，这嫉妒其实是很阴险的。操控我们，你或许不追求直接追求别人拥有的东西，但是你要他们所有的，你就按照他们的眼光、他们的期待和他们的标准来追求他们所有的东西。父母会努力赚钱送小孩子上才艺班，因为这会帮助你的孩子达到他最终的目标。到底什么是你孩子最终的目的？还是因为这是别人小孩子所有的，所以我们的也不能少。或者你手中有推不完的案子，你是需要钱，还是你需要别人的认可？或你努力读书，因为读书容神益人， 还是因为你的学历不能够低人一等？传道者说，嫉妒的结果是虚空，是捕风。因为嫉妒确实可以给你世界，却无法帮助你达到最终的目的。如果你用非法的手段夺取了其他人所有的，你的良知不会让你得安宁。你就算没有良知，你也肯定进不了最终的安息。如果你用合法的手段得着了你邻舍所有的，甚至超越他所有的，他开凌志，你开保时捷，他用 iPhone， 你用 iPhone Max， 他娶娇妻，你讨老婆，还有小三等等。但奇怪的是，你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你心中那把嫉妒之火。就算你开保时捷，你还是没有你邻舍的邻智。你看得出来，嫉妒其实无关于你拥有什么，总是关于别人有什么而你无法拥有的，这就是嫉妒。你认为那些嫉妒保罗而把基督传开的人，他们自己会心安理得吗？还是他们传福音传开了，自己却被弃绝了？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里不信上帝，就嫉妒上帝，想要像上帝那样按照自己的标准断定善恶。看得出来，嫉妒的力量大到足以把人赶出伊甸园。所罗门说，愤怒是残忍，怒气像狂澜，唯有嫉妒时骨头朽坏，谁能挡得住呢？没有人能挡得住。所以讲到这里，也许你会以为嫉妒的解药就是戒欲，我无所欲望，我无所需求，我也就无所作为。英文叫做 getting out of the rat race， 逃离老鼠赛跑。传道者说这是什么？愚昧人抱着双臂自食其肉。这就是中文回家吃自己的来源，在这句经文里面。所罗门他是用抱着双臂来形容懒惰人，睡片刻，打盹片刻，抱着双臂躺卧片刻，你的贫穷就如盗贼来到。我们会说这样的人懒得开口吃挂在他脖子上的大饼。所罗门的说法是，懒惰人把手放在盘子里，连将手撤回放在口里面，把食物放在口里面，他也不肯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妄想要借着无所作为逃避世界，或者不工作就能够得到安息。上帝指定的模式是先有工作才有安息，不工作不等同安息，顶多是失业或待业或无业。保罗他怎么说？他说不肯工作就不能吃饭。这属灵的延伸意义是，你不工作，你无法满足你身为人，上帝所创造的人需要工作的本性，你就永远有所缺乏，永远不得满足，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息，你就只好回家吃自己，自食其肉。这就是为何有人说懒惰是一种慢性自杀。不做事的人不能吃饭，只能吃自己，吃自己就剥夺自己你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养分，就像癌细胞会侵蚀主体。只不过懒惰不止腐蚀你的身体，也扼杀你的灵魂。有学者写，懒惰不仅吞灭人所有的东西，会吃尽他的家产，也吞食人本性。懒惰会侵蚀他的自制力，腐蚀他对现实的掌握，侵蚀他照顾其他人的能力，以及最终他的自尊。传道者说，抱着双臂自食其肉的人是愚昧的，愚昧人。懒惰之所以愚昧，因为它其实是最可怕的生命选项。懒惰之所以可怕，因为懒惰在人的心中会产生惰性， 人一旦生了惰性就几乎无可救药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会要求你采取行动，但是你抱着双臂就无法行动，抱着双臂自食其肉，形容一种最绝望的属灵光景。因为吃自己凸显一种全然依赖自我的属灵心态，这种惰性叫你没有办法领受恩典，因为你甚至不愿意伸出手来领受恩典。我们为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唱哀歌，你们不哭泣。你孤独却不愿意参加团契，你要人关心却不愿意敞开自己的心，你想在基督的知识上有所长进却不读基督的话语，你要好好的爱耶稣却不想听人述说主耶稣，你渴望经历恩典却不愿意使用恩典媒介，心智的懒散造成你属灵的怠惰，你在慢性属灵自杀，你把自己活活的饿死。传道者又说，第六节，一掌满满而得享安息或得享安静，胜过两掌满满而劳碌补丰。所以他意思是不是不要，你不要什么都不做，但也不要做得太过分，要有所节制，不要太多也不能太少。所罗门说，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要用的饮食，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。保罗也说，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 So 节制 right， 节制是关键，过得去就好了。这是嫉妒与懒惰之间的中庸之道，就是那种不要太优秀但是也不要太摆烂的一种生活智慧，是这样子吗？就算是，问题仍然是按照谁的智慧，按照谁的标准，谁说了就算，有一有十就够了。就算如此，我们仍然需要合一的标准来评估到底是什么衣服，什么牌子的衣服，什么样的食物，是麦当劳还是学校的餐厅，还是我们最近喜欢吃的六扇门。你每天穿学校的制服你就知足，你每餐有白吐司吃就是大力。传道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他说的一掌满满到底是多少。那他继续说，我转而观看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，有人孤单无双，无子无弟兄，竟劳碌不息，他的眼目也不以财富为满足。他说，我劳碌自己却不享福，我到底是为了谁呢？这也是虚空，这也是极沉重的担子。传道者在这本书其他地方说，人如果有吃有喝而且在劳碌之中享福，这也是虚空。或者人将劳碌的成果不为自己劳碌留给以后的人，那些未曾劳碌的人也许是自己的儿女，这也是虚空，而且是大患难。换句话说，传道者告诉我们，你为自己劳碌没有用，你为其他人劳碌最终也枉然，你不为他人也不为自己劳碌更是虚空的虚空。我劳碌自己却不享福，到底是为谁呢？这是好问题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的问题，我到底为谁劳碌？但更好的问题是，然后呢？你为自己劳碌，然后呢？你为你儿女劳碌，然后呢？你不为任何人劳碌，然后呢？没有人可以回避然后呢？你在心服聚会久了，你会说，是也不是。你会说，这要看情形。你会说， 然后呢？传道者说，不论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为别人活，或不为任何人活，都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其实没有直接说，整本传道书没有直接提出，但是传道者从头到尾逼使我们回答，向读者提出的问题就是然后呢？你知道传道者最后的结论是敬畏上帝，遵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当尽的本分。 OK， 然后呢？你问然后呢，其实你就预设我们的生命不仅如此，还有然后。传道书的最后一句话，人所做的事上帝必审问，就已经暗示我们不只活在今世，还有然后来世。你如果没有办法回答然后呢，你在今世的劳碌必定都是虚空的。你看得出来，这本书没有名言的，但是却是最中心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在今世的工作，我们今世所得的赏赐，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爱，我们的恨，我们的嫉妒，使我们得着什么样的然后？换言之，你今生的劳碌是否使你进入永恒的安息，还是虚空一场，不过捕风？所以回到我们最初问的问题，你为什么工作？什么是你工作的动机？嫉妒这个字，不论是在新约和旧约，都可翻译为热心。你不应该嫉妒邻舍，但你应该热心上帝。你热心上帝才是工作的动力。不论你有什么工作，你写程式的，你卖保险的，你做工程的，你做饭给人吃的，在工厂上班的，在家里照顾人的，不论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这表示你我在地上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中立的，要不是就是为了上帝，要不然就是虚空的虚空。这很抽象吗，弟兄姐妹？我倒觉得这逼使我们变得非常的具体，非常的务实。或吃或喝，有谁不吃不喝？你我都必须问，这是否叫我达到那最终的目的？无论做什么，你我都必须问，我到底是为了谁？这不表示你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全职服侍上帝，或者你不可以在退休会吃太多烤肉。但这至少表示你应该活得像一个工作以至于得安息的人。这表示弟兄姐妹，你不是工作狂，工作狂为了工作而工作，但基督徒则工作为要得着安息。如果工作剥夺你的安息，你的劳碌就虚空；如果工作叫你无法守安息，你的努力就是捕风。如果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不敢告诉人你是基督徒，不敢表明你的身份，你人缘再好，你收入再高，也是枉然。如果你无法向你的客户传扬那永生的盼望，因为他们一心寄托你帮他们安排的今生规划，那么你就必须评估你到底是为了谁劳碌。如果父母安排儿女活动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认识上帝儿子，那么做父母的非但没有给儿女丰富的生命，更剥夺你儿女的永生。你做父母的应该问，你要如何面对上帝的审问？传道书的作者可能是最有智慧的人，然而弟兄姐妹，你我比他更有智慧，因为我们得着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是我们的智慧。传道者明白不得安息的劳碌就是虚空的虚空，但是就连他都只能指向当时还没有显明还未到来的那个安息，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谓的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 他是安息日的主，他给我们安息，唯有他是我们的安息，没有他，人就没有安息。你得着他为至宝，你才可能不嫉妒别人，因为你有了他，你怎么可能还要其他人的粪土？你若为他活，你或吃或喝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就绝不枉然。主耶稣才是我们工作的动机，他也是懒惰人唯一的指望。你要一个人不吃自己，你就必须给他更好吃的东西，或者一个更有营养价值的人给他吃，有谁可以吃？很多人吃自己，但是有谁把自己给我们吃？有谁的肉可以吃？有谁的血可以喝？谁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？吃了它就有永生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他本富足，但是他为了你我的缘故成了贫穷，他自愿承担罪的咒诅。你知道什么是罪的咒诅？罪的咒诅无非就是终身劳苦，汗流满面，才有食物可吃，而且不得安息。事实是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就没有人可借着自己的工作得着安息。我们的工作顶多糊口，但是上帝的儿子，那永远自我满足、永远福乐、本来就不需要工作的，居然成了最努力工作的人。顺服他父的旨意就是他的工作，他顺服以至于死，好叫我们因信他而得安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的结论是信耶稣。信耶稣，我们就也吃也喝，我们就在劳碌中享福，我们就努力的进入他给我们的安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，他是我们值得劳碌的对象。我们工作不是因为嫉妒，也不是为自己赚取永生，乃是效法他，你的儿子，越加有他的样式。他如何工作得安息，我们也就努力进入他给我们的安息。为了他的缘故，我祷告。阿门。